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鲁海同志前往在宁郡了解了旱灾情况。他先后考察富德合作农场和孤山合作农场，并强调全郡党组织和群众团体都要积极发动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投入抗旱斗争，全部动员和集中灌溉设备和运输器材，有效地利用水井和水塘。